和大家隆重推荐一款您没有听说过的海参吃法——十三香海参。 是不是还有蒜蓉呢？听上去真的很有意思啊！把吃龙虾的方法用到吃海参里面，还真是不错。可惜吃不起也是硬伤。 哎，那今天呢，就为大家带来重磅消息，来自地中海海域深海生长的成年体野生淡杆海参，到岸价尝鲜直供，每盒只要699。这一盒呢，可以吃3个月呢。今天这海参啊，最大的优势就是野生，进口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。 是的，一盒的原价呢可是要1999的，今天立省了1300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是一级品的优质淡杆海参，营养成分保留充分，海参酸性粘多糖、海参素、人参皂带、矿物质、精氨酸、谷氨酸等氨基酸的含量非常丰富。 是， 一次吃一头，一家人炖一锅海参小米粥，补充到上百种的优质营养，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按照这个价格，咱们普通老百姓只要吃得起龙虾的人，您就可以吃海参了。 对呀、 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都是3年以上进口野生的，营养全面。那今天推广价699一盒，很多朋友都是买两盒的，可以吃半年的时间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今天呢，成功订购再加送海参专用的泡发杯一只，24小时无忧泡发海参，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2499的陆先生是我们的老顾客了，今天第三次订购了，说你们的海参除了个头大小不一样，其他真的不错，一吃就很劲道。哎，陆先生啊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咱们海参的个个野生都是运动小将，个别身上还会有被海底礁石摩擦的痕迹，您千万是别嫌它丑，也别嫌弃它有大有小。 对， 野生的海参呢实在是控制不了，但很多朋友看中的就是野生无污染，而且呢它天天在运动，在代谢，在堆积营养，营养价值养殖海参更是不能和它比了。 没错啊，咱们作为官方的媒体直营，为大家省去了中间的流通加价，海参到岸价直接送到您的手里，所以才便宜。那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抢占名额，一盒只要699，还送到299元的零基础海参焖烧泡发杯，活动时间还有2分钟，先到先得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海参呢是海里的人参，家长给他们的孩子在吃海参，还有就是呢老人吃，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朋友，海参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说，哪怕是为了时尚一次，您也可以尝一尝啊。 对啊， 千万别出去吃个饭花1000-2000，自己在家连个海参都舍不得买，何必呢？生活终归是给自己的，而不是拿个好包好表显摆给人家看的。 是的，鲜芋仙地中海的野生淡杆海参不要1999，现在只要699，200克40头左右，隔天吃一次，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这每头呢划算10几块钱。很多男人都有抽烟的习惯，这一天一包烟都得30-50块钱，想想都心疼啊，这坏了身体不说，一个月抽个烟吧得1000多块钱。您真的可以买海参了，1000多块钱的海参可以吃半年的时间。 对， 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都是3年以上进口野生的，营养全面。那今天推广价699一盒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今天呢成功订购再加送海参专用的泡发杯一只，24小时无忧泡发海参，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节目还有1分钟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说到男人啊，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压力、家庭责任，更应该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。 对， 我同学聚会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女孩子们呢越来越漂亮了，曾经英俊潇洒的男孩子都变成大腹便便的中年人。 是的，当中的酸性粘多糖、海参素、人参皂带以及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氨基酸等等丰富营养，上班族吃，给老人孩子来一头，那是身体营养的补充。还有男人吃女人吃，他不挑人群，不挑季节，不管何时，只要你需要，他就在这里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999，现在699，每头只要15块钱，这一包小酥都买不到，一碗黄焖鸡米饭、半斤虾的钱，咱们今天就可以吃上8珍之1的海参了。 对， 而且只要订购成功，还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。剩下20秒钟，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上问题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深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邓艾回到自己的宝帐，来到大帐里坐在这会儿，他把眉头一皱，邓艾犯愁了。他愁什么呀？这八卦阵是让我给蒙对了。如果说进去一打，当然倒不至于说是立刻遭擒，可有一样，姜维说得很明白，他阵中有阵呢、你别看我在阵法上比武侯诸葛亮那相差的可太远了，可有一样，我经过名人指点呢、最厉害就是这个阵中套阵，我看出来了，在他那八卦阵里边有一股子杀气冲天，那里边那阵叫什么我根本不知道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我不能贸然闯入阵中，那可真称得起是有去无还了。邓艾正在为难之际，只见从帐外进来一人，给邓艾插手施礼。邓艾一看是手下的偏将，复姓司马，单字名望。你有何事见我呀？将军，您是不是为姜维这个阵在犯思索呀？正是。哦，我认识他这个阵。什么？邓艾一愣，你认识？不错，姜维摆的是八卦阵，可是将军，姜维这八卦阵里边还有阵呢，阵中套阵。邓艾点点头，说得不错呀，心说我就为他里边这阵这犯愁呢。司马将军，你知道他里边这阵叫什么吗？司马望一笑，将军，我知道，里边叫长蛇卷地阵。哎呦，邓艾愣了，想不到我这手下藏龙卧虎啊。他站起来砰一把把司马望抓住了。你怎么会认识此阵呢？不瞒将军您说，我自幼生长在襄阳，我给一位姓崔的先生叫崔周平做过书童。这位崔周平啊，是武侯诸葛亮一位挚友，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，谈论国家大事，有时啊就在这棋盘上摆些阵法，就摆过这座阵，所以我记住是至今未忘。哎呀呀，邓艾这么一听真是喜不自禁，这么看来，这是天助我也啊！司马望，你能破此阵吗？司马望一皱眉，将军，认识这阵我倒是认识，但是我破不了。哎呀，邓艾听到这儿，扑通又坐在椅子上了，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呀，好不叫人谢。泄气。司马望一瞧，将军您别泄气呀、您别看我破不了这阵，我可以进阵去走走，他不是阵中有阵吗？我不碰啊，我从外边这个阵门杀进去呀、不会有什么危险，这样一来我可以起到一个牵制住姜维的作用。将军， 您就再没有别的办法破它了吗？哎，邓艾一听这个形提得好啊，司马望，你要是真的能够把姜维给我牵制住，那我就要亲自带人绕其营后，从后面往前攻，听我在营后炮声这么一响，只要是一攻杀，你从前面杀，我从后面打，两期夹攻，姜维可擒呐、啊！司马望这么一听，哎，将军，这是多好的一条妙计呀、啊！我看您就这么定了吧。嗯，邓艾点头答应了，这计就算定下来了。等到了约定的时间，邓艾悄悄地把人马带走了。司马望迎敌杀出来了，他来到阵前这么一看，人家姜维早就把阵势摆好了，正在阵前这立马横枪等着邓艾呢。司马望一催马过来了，他和姜维打了个招呼，请将军头前带路，我要破你这座八卦阵。哦，姜维一愣，你是什么人？司马望一报名，姜维摇了摇头，没听说过这么个人，是个无名小辈。我问你，你家主帅邓艾哪儿去了？因为我和他约定好了，是他亲自来破我的八卦阵，他因何不到阵前？司马望一听，姜维听了，我家邓艾将军呢、啊，那乃是万马军中的主帅，他怎能以万金之躯倾倒你这小小的八卦阵？杀鸡焉用牛刀，今日由我破阵足矣。姜维笑了，一派胡言呐、啊！这是邓艾设的一条诡计。哎呦，这司马望这泄气哟、哦！他不但泄气，而且还紧张，心说坏了，邓艾将军，您这计不好使了，这姜维可真厉害，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，肯定他有准备了，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？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，姜维真有准备了，可不是吗？姜维出兵之前，他就派廖化和张毅各统精兵10000，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，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，还有点疑惑不解呢，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？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，反倒提兵往后寨去呢？这防备谁呀、啊？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？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？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，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。这样姜维呀、啊、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。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，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，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，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，这邓艾很会用兵。姜维不时地在想啊，我与邓艾交锋，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，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，我就得吃他的亏呀、啊。特别是那天阵前，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，姜维啊看出来，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，但是这人非常聪明，也不是怎么他那么一着急，可能急中生智啊。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，大概他那是懵的，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？说明啊他准有诡计。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毅，哎，多防备这么一招啊，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。今天呢、啊、还真防对了。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。姜维一笑，他告诉司马望，你看见了没有，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， 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，你呀就赶快受手吧。是拧枪就刺，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？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，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。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，哎呀，姜维说得明白，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？好一劲儿直走私，没有几个回合，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，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。司马望拨马就败，姜维随后掩杀呀。西蜀大营后边真打起来了，可不真打起来了吗？邓艾觉得这一计是很有把握，绝对打姜维个出其不意，因为姜维正在阵前那盒亮威风呢，谁能破得了我的八卦阵？谁又能认识八卦阵里边这长蛇卷地呢？他万也没想到我邓艾能从后边杀来。邓艾也看见西蜀的后寨门了，他刚要举刀传令说往里杀，这令还没等传呢，只听两边啊炮鼓齐鸣啊，左边杀出来了廖化，右边杀出来张毅，把二将给乐懵了。哎呀，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呐、他算救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。嘿，怪不得让我们在这会儿埋伏着两万人马呢，这等于张开一扇大网，张网好捕鱼啊，坑也挖得了，挖坑擒虎豹，看你邓艾往哪儿逃。邓艾先是吃了一惊啊，哎呦，真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，不由得邓艾暗挑大指，赞佩姜维，这个人不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呐、感情人家有准备。这怎么办？邓艾一想，嗨，已经杀来了，那就得杀了，反正这事儿是跟司马望已经约定好了，是前边也杀后边也打，两气加攻，我哪能撤兵呢？就凭姜维这点埋伏也挡不住我，杀吧。既是主帅不退后，军校哪敢走啊，那就杀吧。当即两下是一场大战呢、就打乱了套了。这廖化精明，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。廖化心想，别瞎费那力气，我就杀死曹魏千军，得过来他的万马，也不如把这邓艾给逮住。他就盯住这邓艾了，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，他就往哪边追。追着追着，廖化忽然想起来了，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，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？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？想着这会儿廖化传令，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，给我乱箭齐发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，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，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，我是必有重赏。重赏之下有勇夫，西蜀小校这么一听，哦，那就是主帅邓艾啊，那就射他吧。哎呦，这邓艾成众矢之的了，1000多小校弓弩手盯住一个邓艾，邓艾本事再大也不行，他连中4箭，侥幸的是这4箭呢都不是中在致命处，那要射中致命处，邓艾就完了，也就是在皮糙肉厚的地方中了这么4箭，那也吃不消啊，大概那血也流了好几十息息啊。邓艾只得往下败吧，主帅一败啊，这就没法收拾了，败得很惨呐、邓艾带来的人马大概伤亡了有2/3。邓艾一直败回岐山大寨，他一看他派出去的那个司马望啊，早就先头败回来了，脑袋都缠上了，不是让姜维给扫了那么1000杆子吗？把他那盔给他打飞了，就那1000杆子，哼，就愣把他那头皮给擦下一块去，不但擦了块头皮去， 还闹了个轻微脑震荡呢，好悬呐！司马望赶忙把邓艾给接进了大帐。司马望也看出来了，将军邓艾也是败回来的呀。邓艾很懊丧，嗨，这仗打的，哎呀，太不顺心了。司马望一瞧将军，这又何必？胜败乃兵家常事啊。不过我觉得姜维这个人呢、确实是很有心计。嗯，邓艾不住的点头啊，他赞同司马望说的这番话，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，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，真有点真本事，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，你不能不佩服。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，免战高悬。哎，旁边众将一听，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，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。大家一听，对呀，你一言我一语。邓艾心里很高兴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使的是个激将法。哦，挂免战牌你们觉得脸上无光，不挂免战牌谁能破姜维的阵呢？谁能把姜维给退了？这句话没说完，只见旁边站起一个人来，他冲着邓艾一拱手，将军，退姜维我看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，将军也不必花费这么多的心血，我有一计使姜维是不战自退。呵，邓艾一愣啊，心想我帐中会有这样的能人，他不由得打量打量这位，见此公身高在七尺开外，面似淡金，黄中透润，黑眉细目，海下一步短须，此人是邓艾手下的一位谋士，姓党名军，家住襄阳。你看襄阳这地方的高人可真是太多了。邓艾一看，党先生，你有何妙计能退姜维？将军呐、我听说西蜀国天子刘禅，这个人不单十分怯懦，而且还非常昏庸，整天沉于酒色，不理国政。他身边有一个宦官，此人姓黄，叫黄皓。刘禅对此人是十分宠爱，黄皓这个人非常之坏，不亚当年的十常侍，他横行西蜀国中，国内文武群臣对此人是如畏蛇蝎，都怕他。如果说将军派以能言善辩之士到成都重会黄皓，黄皓在刘禅面前动一本，立刻就能把姜维调回成都，将军岂不大事就矣？啊、有理有理。邓艾连连点头啊，他沉思了半晌，又摇了摇头。哎呀，党先生，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，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皓一个人吗？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，蜀国虽小，能人辈出啊。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，凭着他那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，都是耿耿忠心呐、有好多人都在默默地效仿武侯，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？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皓，那能行吗？党军听得这是巍然一笑，将军有所非知啊，西蜀国确实忠臣不少，但是呢有好多忠良啊都已经相继谢世了，你像什么蒋琬呢、费祎啊，这个姜维姜不悦又常驻汉中操练人马，他经常不在成都， 所以黄浩是独霸朝纲。哦，不过要向黄浩行贿，能不能中用，能不能好使啊？哎，将军，这行贿你分对谁？要是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，你上他那儿行贿去，你扛个金山也不好使啊。可是黄浩就好使，因为这个人非常之贪婪。将军，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行贿。远在商朝的时候，武王怎么发的咒啊？殷纣王把西岐主周文王姬昌啊给困在了幽里，西岐为了把文王救回来，派上大夫散医生到朝歌城重贿费仲游魂呢、啊。这费仲游魂两个奸臣在纣王的面前美言了几句，就把那文王给放回去了。放回去之后，周文王渭水访贤，访来了姜尚姜子牙，拜姜尚为相，吊民伐罪，这才灭了殷纣王啊。这个行贿不论是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，在哪方面行上都好使啊。今天我们要行贿黄浩啊，准能成功。但有一样必须得重金呐、啊，少了不行，因为这行贿和这个朋友之交正常往来它是两回事啊。哎，交朋友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送点礼品，拿点土特产，朋友之交，这和行贿受贿不能混为一谈。邓艾当时啊点头答应了，派谁去好呢？司马望啊冲着邓艾递了个眼色，您还用找吗？就让党先生跑一趟呗。嗯，邓艾一听党先生，那你就多辛苦吧。党军当时领令了，马上准备礼品，黄金啊珍珠啊美玉呀、啊。这么说吧，邓艾连军饷都拿出来了，这可真下了血本了。党军呢、啊、化妆成商贾人的模样，带着十几个小校绕道奔成都。你简直走那过不去啊，费着劲呢、啊、爬山越岭啊，不分昼夜赶到成都来了。来到成都先找一个客店住下。哎呦，这客店对党军这客气啊。党军一瞧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坐下来才明白，感情进来呀、啊、成都这会儿各地商贾到这儿来的人太少了，已经不是当年武侯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个繁华的成都了，街面上是相当萧条啊。第二天一早，党军吃过饭之后上街走了走，看了看，他这么一看可太惨了，成都这会儿黎民百姓不论老少一个个是面有菜色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，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，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。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。整整14年，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，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，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，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。白山黑水之间，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。4月1号起，每天中午12点，纪实传奇隆重推出《最漫长的抵抗》，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，敬请收听。 咿呀， 关云长，知识 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啊，老百姓走的街上饿的都直打晃，到处都是讨饭人，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。哎呦，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？这么惨了，自己收拾了一下，带着人挑着礼物就奔这皇后府门来了。再看皇后府门这儿，那可就大不一样了。他住的这所宅院呢，比皇宫小点有限，大门分为左右，门上布满金钉啊，上下的马石，朝天的狮子，望天的猴，两边栽种着24棵龙爪槐树。不过那小树都不高，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皇后是个暴发户。怎么见得呢？树矮房新，屋子里头没古画。党军还没进屋，他怎么知道人家屋里没古画？一眼可以看穿呐、就这所宅院不用问，准是皇后利用权势搜刮民财，刚修改起来的，真让党军猜中了。他再往两旁这么一看，嚯、门前站着不少武士，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，个顶个那脖子脑袋都一边粗，脸都撑横了，那脑子门子直冒紫光。你别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，饥荒得不得了，皇后这儿啊肉都割臭了。党军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轻轻弹嗦一声，他抬腿刚一上台阶儿，有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把那脚拿下去，你敢往这台阶上上，你换鞋了吗？你冲党军说话，这人家脸都扛着，使那眼角瞄着党军，都不正眼看他。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，主多大奴多大，狗仗人势。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，这样人物一多，这国家就危险。党军赶忙一拱手，抢步上前，一句话没说，先递过去两锭大金。这门官把这金子揣起来，哦，你是想求见公公啊？哎呀，你来得真巧啊，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不在家，今儿正好在家呢，你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。进去功夫不大，门官出来了，请党军进来。党军进的门来，这门官先把他给让到外院的书房，给他倒了一杯水。党军坐在这儿等着，功夫不大，听门外有人弹唆一声，随着帘笼这么一挑，由外边进了一个人。此人头戴朱冠，身穿锦袍啊，一看他这个脸色呀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年轻啊？其实这人都40多岁了，看着像20多岁的，那脸红扑扑粉乳乳的，瞅着那么滋润，要不是长时期的养尊处优，哪有这脸色呀？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，这就是我家公公。党军上前施礼，皇后是鼻子哼了一声，就坐在那儿。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， 黄浩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，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，没等黄浩问话，党军先把礼单递过去。黄浩用这眼角这么一溜这礼单呢，他的心就一动，哟，心说怎么这么重的礼，紧跟着党军这么一招手，从院子里边进来了十几个学徒的小伙计儿。哪是小伙计儿啊，这都是曹魏军的小校，经过这一化妆啊，还真都挺像的，把礼物就捧过来，都是描金大盒呀，四四方方，一盒子一盒子得落在这桌上，不能单摆扶搁。放好之后，这些小伙计低着头抽身都退出去了。黄浩往盒子里这么一瞅啊，他眼都花了，怎么了？好家伙，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、啊，光华四射，金珠美玉，大块的宝石。哎呀，黄浩心想，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？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？我在成都这会儿，这礼物可没少收啊，连外国进贡的礼，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，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。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。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，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、啊、他们看见了没有。他那手下人呢、啊、更知趣呀、啊、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，人家也都退出去了。黄浩放心了，他瞅了瞅礼物，看了看党军，微然一笑，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，脸上那个笑纹刷拉一下就堆下来了，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。啊，先生，您是什么人呢？有何事来见我呀？常言说，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有话请讲当面，又何必如此呢？何必如此，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、啊、他不，他往里这么一搂，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？党军瞅了瞅，公公，实不相瞒，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，党军是也。黄浩啊，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，当时那脸就变色了，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紫一阵啊，黄浩这脑袋成了变鸡了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啊，邓艾手下的谋士，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、姜不悦，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、啊、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，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了。哎，党军先生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两国敌对，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指这礼品，你这算何意呀、啊、呵，黄浩是满脸不高兴。黄浩这张脸呢、啊、快赶上那风雨表了，忽悠一下能上去，滋溜一下能下来，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。不过他这话接的可挺快，哈哈，公公，您不必如此，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，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久慕公公的大名，叫我来登门拜访，也有一件小事相求，公公不必动怒。哦，黄浩点点头，那有话就请讲吧。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，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，慢条斯理的他跟黄浩就说上了，公公，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的，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， 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几年，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、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伐中原呢、啊、现在西蜀国国力空虚，军卒疲惫，不应该再打了。我实不相瞒，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，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了，他哪还顾得了打仗啊，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谨守关隘。我家邓艾将军久慕公公的大名啊，让我来看望看望您，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，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，从此两下罢兵，各修国政，岂不美哉呀？啊！黄皓一听打了个冷战，让我把姜维弄回来。哎呀，这不等于是卖国吗？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。黄皓的心思，党军看出来了。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，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。确实西蜀军校也好，我们曹魏军校也好，都不愿意打了。说实在的吧，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，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。别人不知道，公公您还不知道吗？当年那武侯汉丞相诸葛亮怎么样？神机妙算过人呐、啊，用兵如神，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，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。中原并不那么好打，我倒不是大话欺人吓唬公公您，虽然我们曹魏地广人多，兵强马壮，粮草充足，但是有一样，我们绝不去无故征讨别人呐、啊。您看我们打过江东吗？我们曾经往西蜀这儿派过一兵一卒吗？没有过。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回来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。公公，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。哦，党军一席话呀，把黄皓心给说动了。黄皓心说，可也是啊，当初诸葛亮我就不同意他兵出祁山，现在姜维又紧着跟诸葛亮学呢，一个劲儿的北伐中原，你伐得了吗？真要是让咱们在西蜀这儿守着就不错了，一遇平安踏踏实实的，有吃有喝又玩又乐，多美啊。蜀魏无三国不是三足鼎立吗？都这么互相顶着立着知足就得了呗，干嘛你打我我打你的呀？啊！想到这儿，黄皓又看了看这些礼物，心说我从收礼那天也没收过这么重的礼，就这点礼物我坐着吃也够吃几辈子的。什么卖国不卖国的，不是就让我在皇上跟前说句话吗？又算得了什么呀？对，就是这个主意，这礼物我收了。姜维是一点不知道啊，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。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，这几仗打得多漂亮，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。可是邓艾呢闭门不出啊，高悬免战。姜维想了不少的办法，什么下战表啊，什么派军骂阵呢、啊、都不好使。姜维这着急呀、啊、心说这邓艾怎么回事啊，我看这员将啊不是老牛筋呢、啊、说推也推不动，扎一锥子也不冒血，是个很干脆的上将，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？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？ 还是等候救兵啊？何姜维这着急？其实啊，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，比姜维还着急呢。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个回信儿啊，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，党军到没到成都。使邓艾担心的是，这一路上不好走啊，路途那么遥远，他得绕着道走。这位绕哪儿去了？到没到成都，见没见着这黄皓？用这个招法灵不灵？哎呀，党军的党军，不管怎么地，你得给我个信儿啊！邓艾着着急啊，仔细一琢磨，他也泄气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一想这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，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这么长，他写封信来照样，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。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。现在姜维整天骂阵，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？有心出去跟他打吧，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呀。你说不打，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守着，受这份窝囊气，这算哪出啊？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，互相都着急。过了好些日子了，姜维正急着呢，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，说诏书来了。姜维赶快接旨啊。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，说刘禅呢，要姜维马上回成都，有国事相商。哎呦，姜维愣了，现在怎么能撤兵呢？不是时候啊，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，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？哎呀，陛下下给他诏书的时候，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？阻拦阻拦呐！嗨，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，他心想，这要是有蒋琬费祎在的话，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。哎，接过诏书，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使，姜维就问这使臣，说是您来下诏书，陛下调我回成都，依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？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。大将军，这我可真说不上来，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，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。哦，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，那就不必再盘问了，把来使送走。姜维赶快召集文武，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，说是诏书到了，陛下要调我回成都，你们大伙儿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。廖化一听急了，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啊，这什么时候啊，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大寨了，胜利在望啊，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，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？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虽然有诏书，有诏书也不能退，常言说得好，将在外军命不受。姜维点了点头，他觉得廖化这话说得有理，我先把邓艾啊打败了再说，也可以暂时不退。姜维反复想过了，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，有大事也误不了，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，这样也可以啊。想到这会儿，姜维看了一看张毅，只见张毅直摇头。哎，张毅将军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 哎呀， 张毅站起来，我说大将军，诏书来了，这不回兵不好吧？一个是抗旨不遵呐，与大将军不利呀。再一个，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， 我呀听到一些传说。姜维一听，传说什么呀？说是您非常好战呢、啊、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，黎民百姓有好多怨言呐、啊、这次您要是不回去，会不会把百姓这怨言就硬安在将军你的头上？我看这可能，要以我之见，不如借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，反正胜仗是打了，诏书也来了，您就先回去一趟，喜战罢兵，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。如果没事，那咱们就休整休整，万一要有事呢，不如还是回兵为上。张仪一番话呀，说的姜维不言语了。姜维心中暗想啊，我继承丞相的遗志，是六伐中原呐、啊。这几次伐的，有打胜仗的时候，也有败北的时候，伤了不少的兵将。这次出来呢，还真挺顺利，打了这么几个漂亮仗，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，可是诏书来了，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？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呢、啊、他想起了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，丞相领兵兵出祁山，哎，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道诏书，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去了。结果诸葛亮一问刘禅呢，说什么事儿没有，他很想念相父，这像话吗？这个姜维一想，刘禅已经闹过一回这事儿了，我们这皇帝还能这么做吗？是不是成都也有人在皇帝跟前尽我的谗言呢？这都很难说呀。姜维想来想去呀，退就退吧。他派张毅和廖化两个人断后，是徐徐撤兵，兵回汉中。这时候祁山寨中的邓艾可就得到消息了，说姜维撤兵了。邓艾啪一拍手，无计成矣，乐得他蹦起来了。党军成都之行没白去，赶快把所有的人马全都调动起来追杀姜维。他带着人就追下来了，追了一段路不追了。邓艾一看呢、啊、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，哎呀呀，旌旗不乱，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约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说它神奇是一点不假，脱水自溶、受伤自愈，以及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。当然，在这背后真正神奇的是海参体内的种种营养成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海参才能和人参、灵芝、鹿茸等并列八珍之列。

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官民身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 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邓艾一看呢，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，哎呀呀，旌旗不乱，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，退有法。再看远处山坳中有一股腾腾杀气，邓艾就明白了，人家有埋伏，有名将断后，我要追上去于我不利呀。邓艾在马上双挑大指，赞佩姜维，不愧是诸葛武侯亲手栽培的大将，会用兵。行了，你走你的吧，我也不追了。邓艾回了大寨，姜维啊，把人马安顿到汉中之后，他亲自到成都面君，一见刘禅，陛下，您因何故下诏书把微臣我调回成都，有何事相商？刘禅瞅着姜维啊，半天没言语，他心里边犯合计呢。刘禅心想，黄浩跟我说的明白，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，有反西蜀之意，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，让我赶快把他调回。现在人家回来了，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，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，目不转睛瞅着自己，看来没有什么反意，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。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？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，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。他冲姜维一笑，哎呀，卿久在边庭征伐劳顿，朕十分惦念，唯恐卿身体有伤，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？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，想请你在成都这会儿休息些日，我放你几天假。啊，伯约爱卿，最近呐、啊，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，手艺非常之好，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。哎，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，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。哎呀呀，伯约，你没吃过呀？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，嘿嘿，这都是黄浩给我找来的。你说怪不怪？爱卿，就见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，画一条龙，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，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，就取出来了龙肝。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，取出来了凤胆。哎呀呀，妙哉呀，妙哉。伯约啊，吃完了之后你在成都这好好逛一逛，多歇歇日子啊。你看近来你都有点累瘦了，常言说心广体胖啊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他问身边一些宦官和宫娥们，这些人随声附和啊。真是啊，陛下说的有理呀、啊。哎呀，姜维站在那会儿就瞅着刘禅呢，心里说，陛下 你怎么会昏庸到如此地步？你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呀？什么龙肝呢，凤胆呢，用笔一画那龙就能活喽，这不是变戏法吗？这不是一点不假。这黄浩为讨刘禅的欢心，他什么歪歪点子都想到了，一说把姜维给气的，先说陛下，我是在两军作战呢、啊，我为了你的霸业在给你打江山呢、啊，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调回来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呀？姜维把牙关一咬，冲刘禅施一礼：“陛下呀，臣在岐山与曹魏军邓艾对垒，正欲一鼓而取敌寨，不想半途而废，此必是邓艾用的反间之计。陛下，您上当了。”啊，刘禅默然不语呀、啊，他又不言语了，气得姜维一跺脚啊：“陛下，臣既丞相一志，为重扶汉室啊，誓死讨贼，以报国恩呐、啊。陛下，你休听小人之言，只生一虑呀、啊，你不要怀疑我。”哎呦，把刘禅问的呀哑口无言呐、啊！他卡巴卡巴俩眼睛打量了打量姜维，点了点头：“哎，爱卿何出此言呢、啊？我怎么能够怀疑爱卿呢？你对西蜀国忠心耿耿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真是想把你叫回来，叫你在成都这好好的玩一玩，休息休息啊。既然是爱卿不愿意在这儿，那你就暂且先回汉中吧。你不是愿意伐中原吗？行，你看着办吧。如果看曹魏朝中有变，顷刻再伐嘛。”说完了这几句话呀，刘禅站起来，把手一背，溜溜达达他走了。姜维就望着刘禅的背影啊，站到这儿，你说把姜维给气的，他是连急带气，浑身直哆嗦呀，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。姜维往四外看了看，这殿上只剩他一个人了，我总在这儿站着干嘛呀？我也走吧。他这才离开了皇宫。姜维站在宫门口这儿是仰天长叹，唉，只得是长叹而已呀。打马扬鞭，姜维回了汉中了。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，可把党军给乐坏了。这次成都行贿黄浩真好使啊，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哎，党军呐、啊，扬鞭策马，回了岐山大寨，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，邓艾一听啊，吼、哦，原来如此啊，西蜀国君臣不和，必有内变呐、啊，这国好不了了。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，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。门官进来一报啊，司马昭这么一听，什么？邓艾派党军来见我？哎呀，他来得好。感情这司马昭啊，整天是提心吊胆，惦记着这岐山一战。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不悦，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呢、啊。此人非常会用兵啊，几次北伐他打得都不错呀，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， 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？司马昭早就想亲自到岐山大寨看看，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，因为什么呀？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。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，当今的皇帝也好，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，特别呀、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。这个曹髦年纪不大，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，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，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，一声也不言语，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，看来总是有那么点儿愤愤不平之意，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。所以他担心，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？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，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，他赶忙召见，当时备酒。哎呦，这么一来把党军闹得不好意思了，怎么我是个什么身份呢？大将军不至于对我这么客气。其实要说是不至于，不过司马昭现在是正在用人之际啊，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兵卒呢，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呀。呵，酒席宴上谈得很热烈，党军呢就把邓艾智退姜维的经过跟司马昭说了一遍，说的司马昭是仰天大笑，不住口的夸赞邓艾真乃是国之幸也，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。他立刻传令加封邓艾，犒赏三军，然后是重赏党军呢、他这功劳也不小啊。哎，把党军打发走了。天晚了，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，他跟贾充商量说，我听党军这一说呀，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、是皇帝昏庸，君臣不和，民有菜色，现在西蜀国远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时候的西蜀国了，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即使姜维再有本领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，他能有多大的力量？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，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，你看行不行？贾充听到这会儿想了想，主公啊，我看不行。怎么见得呢？现在据我所知，天子对主公您很怀疑，另外有些大臣对您也很不满意，如果主公您轻易离开了洛阳，一旦要是真走了，唯恐朝廷有变，到那时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。但是悔之晚矣啊，依我说，您先把朝廷这儿的事儿全都办完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您不用说灭蜀，您灭吴我完全都赞同。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，他心想贾充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。其实司马昭早就想好了，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，更进一步证实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。曹髦皇帝对我不满我知道，行了，那我暂且先不发西蜀了。贾充，福儿过来，我要这么办。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，不过主公您可应该得迅速一些。晓得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司马昭带剑上殿，气势汹汹啊，气不打一处来，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就来了。从打午门开始， 一直倒在殿上，他瞅谁谁别扭，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、啊。皇帝曹髦看了看他，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是怎么回事，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，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。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？我也打量打量你。嘿，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，哎呦，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，好多人呐、啊、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呢、啊。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？你说怪不怪？这曹髦皇帝呀、啊，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。 陛下，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、啊。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，啊，卿家，寡人喜从何来呀、啊？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，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，然后替自己请功。这仗究竟是谁打的？是我打的，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。曹髦这么一听，哦，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，为你自己呀、啊、我怎么封赏你呀、啊、我这曹髦更哏，他把牙一咬，嘴唇这么一闭，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。哎呦，把两旁文武吓坏了，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，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，那意思，陛下你快封他吧，您怎么就不说话呢？想到这儿，王经抢步上前，十里参拜陛下，大将军功高盖世啊，确实有功于魏，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以不为过也。尚书王经很聪明，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？这皇帝曹髦呢，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。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？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装没听见。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，不看司马昭了，目视前方，谁也不理了。司马昭火了，司马昭也听出来了，王经很机敏呐、啊，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。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？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，左手一问佩剑，右手一推胡须，陛下，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，今为进贡，得物不也？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，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和这酒席。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进封魏王的时候，他还假惺惺的推诿几次呢，这位可不听这套，直接要。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，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宫加酒席。曹髦心说，今儿你就把那剑瞪出来把我宰喽，我也不封你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。说目下钟点啊，沉默了有五分钟，就这五分钟，殿上文武之中啊，有的那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空气太紧张了。司马昭没有台阶儿啊，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，也不给他，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，啪噜，把那剑袍一甩，咔，双臂往后一剪，腾腾腾，下殿了。 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，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。这殿上只剩下三个人，这仨人是谁？尚书王景、侍中王审、散骑常侍王业，这三位没走。这仨人就瞅着皇帝曹髦，曹髦连眼睛都不眨，眼珠子通红，白眼珠起的红线了，血贯瞳仁了。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龙书案。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，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吗？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呐，人人皆知啊。这样的逆贼不除，国家怎么能够安定？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？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，如果还有颗良心，对得起五祖，就是曹操啊，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，前去讨贼。哎呀，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，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脸儿都变色了，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，那哪儿讨得了啊。王景扑通一声就跪下：陛下，臣等并不是怕死啊，石俊禄报君恩，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，报答武皇帝。可有一样，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，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，您的力量太弱了。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继世，败走失国。王景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，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继世，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。这鲁昭公啊，等于是个牌位，徒有虚名。鲁昭公不服啊，他派兵攻打季氏，结果失败了，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。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，是为了劝解他呀，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，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，闹不好啊，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，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，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，慢慢来，忍着吧。嗨，曹髦听到这儿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爱卿啊，朕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？我呀，没法再忍了。现在我是生不如死，我意已决，随死何惧？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打竹板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新编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聚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， 欢迎你知世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髦听到这儿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爱卿啊，朕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？我呀，没法再忍了。现在我是生不如死，我意已决，随死何惧？你们都不要劝我了，我呀告诉母后一声，是马上讨贼。曹髦说完了，提起龙袍一转身，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。王景只得站起来了。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，俩人摇了摇头，心照不宣了。他们伸手把王景给扶起来了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啊，我说王尚书，这俩都吓懵了，不知道管王景叫什么好了，哪有叫王尚书的。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。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，咱可不能听从啊。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，那可是灭门之祸呀，万万也使不得。王景瞅了瞅这俩人，看他们紧张啊，这个王景还可以原谅，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，王景很反感。哦，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俩一听，行，听王景上书这口话啊，有点活动气儿。您要是听我们的，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。咱们立刻离开这儿，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。咱们是出手报信的，出手报信，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，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，我们没做，您看怎么样？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，咱就去坦白就得了。同时呢，我们还给您报个信，让您做个准备。这样一来呀，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、居家安全，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，岂不美哉呀？呸！啊！王景狠狠唾了一口，把这俩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，王尚书？岂有此理呀！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。古人说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”这个皇帝要是以忧烦，忧烦不得解，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、耻辱。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，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。忠臣吗？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，还什么美哉呢？美哉什么？这俩一讲，你讲，你讲，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？王尚书，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，闹不好啊，就得祸灭九族啊。王金听的这颗用手一丝胡须，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，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，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帮着他一块劝劝。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，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，你说王景他能不着急吗？休得啰嗦了，等一等啊，咱们再劝劝皇帝吧。哦，王婶看了看王爷，心里说呀，这么着得了，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，咱俩呀，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。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，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。王景啊， 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，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，他也没注意。功夫不大，王晶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。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，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。 嚯，人不少啊。不少什么呀？这300多人呐，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，就是一些武士。这些武士啊，也是老幼不等，再就是宫娥才女了。你再看手里那武器，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。好多人呐，手里头拿着那兵器都不是兵器，有拿着如意的，有提了着香炉的，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。这也不是打扫卫生，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？也别说，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，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。曹髦出来这么一看，王晶一个人在殿口这儿站着呢。哎，曹髦点点头，暗暗挑大指，真乃我朝之忠臣也，吩咐人备辇，把辇车就备上了，他就要乘辇去讨贼。王晶这么一看，过来一把呀，就把辇车给抓住了。陛下，去不得呀。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，等于驱羊入虎口，空死无疑呀。老臣并非惜命，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，望陛下三思。就是说，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，往老虎嘴里赶，不能去。皇帝曹髦一看，哎，老爱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？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现在我军已经齐备。曹髦往身后一指，您瞧这个军，老爱卿不必担忧，随我讨贼。说着曹髦上了辇了，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。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，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。司马昭啊，重赏了2个人，然后就告诉贾充，你带着程济、程粹兄弟2人，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。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。贾充一听，既然是主公有令，那我是立刻行动啊。他带着程济、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五朝门来了，正好在半路上碰上，贾充白马就勒住了。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，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，贾充真想笑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那对面是皇帝呀，还得先打个招呼。陛下，您今日乘辇何往啊？曹髦早就看见了。曹髦一看，嚯，贾充和程济、程粹2将戎装乘马，威风凛凛呐、啊。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呐、啊，杀气弥空，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。曹髦心想，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？哎呦，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？他有准备啊。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？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，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晶了，那王婶、王爷不见了。曹髦就明白了，是这2个匹夫给通德风报的信呢、啊。我该怎么办？曹髦转念一想，嗨、哎，我是万圣之君呐、啊，贵为天子，我是皇上，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？想到这会儿，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，都贾充匹夫，朕宫在此，而想弑君不成？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？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。 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呢？家中心想，我可不能大声啊，这大声可就不好办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对面这位是皇上，弑君，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，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。想到这会儿，他眼珠一转，看了看程继、程粹，二位将军，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，可是用在一时啊。这个程继听到这会儿，扑隆，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，双眉往上一挑，二目圆睁啊。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，这俩不听那套，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。程继往前这么一催马，他又把马勒住了，回过头来问贾充：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福爷，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？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：嘿嘿，将军呐，司马公有令啊，今日只要死的。好嘞，程继俩腿一磕，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，到了面前，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，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，是分心就刺啊！哎呀，好可怜这皇帝曹髦，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，几尖从后背出去了。程继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，扑通的一声，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，当时毙命。随后这程继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，来了个金鸡点头，噗噗噗，又刺倒了十多个。这时王京眼睛都红了：好逆贼呀，焉敢弑君。说着话，他举宝剑就奔程继来，程继就要用戟把王京给刺死。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：慢来，先把此老贼捉下，交与大将军处置。武士们过来就把王京尚书给捆起来了。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。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皇帝被刺死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满朝文武都赶来了。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，只有暗暗垂泪，谁也不敢伸手啊。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，谁敢呢？这事儿是谁干的，大家心里头都明白，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。他没在场，谁敢收尸？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。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。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，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。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，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，哎，司马昭长叹一声，扑通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哼，他不哭则已，他这一哭啊，哭得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。谁不明白，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，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？就在这时啊，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：陛下之死，臣之罪也。这人走在跟前，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，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，是伏尸大哭啊。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，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，一种尽礼的做法。 老头哭了一通，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，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准备棺椁，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。嚯，这老头真横啊，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，谁敢收皇帝的尸啊？可他就敢，而且呢，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，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。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嗨，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，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，要不怎么这么横呢？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？抬棺椁来。哎呀，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？有啊，曹家的人不少，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。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，又张罗棺椁，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，停于偏殿。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？他一直跟着忙活呢。嚯，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，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。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，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，也不搭理司马昭。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，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，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。谁呀？尚书仆役陈泰。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？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，那职位也不低呀。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，赶快去找。这陈泰是谁呀？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，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？哎，就是那位。功夫不大，陈泰来了。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，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。怎么回事啊？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，这可了不得。怎么说了不得呢？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，又是将手枕于骨上，又张罗棺椁，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，他做得对也罢错也罢，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。别的文武行吗？就凭你陈泰，你敢披麻戴孝来，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，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？陈泰不管那个呀，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。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、啊、有些人呐、啊、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，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，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。嗯，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呀、啊，哦，他也哭了，不单哭了，他走到陈泰的跟前，大伙一看坏了，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。没有，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，不要哭了，事已至此，你看这该怎么办？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。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，真都要气晕了，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，凶手就是你，可是敢怒不敢言呐。陈泰听的这个一挺身站起来，大将军说的有理呀，是要捉凶手， 凶手就在眼前，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，心说这陈泰真干呢，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就是你，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，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，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？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，哦，凶手是何人？就是那贾充，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，凌迟处死啊，剐了。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，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，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，哎呀大将军，冤枉冤哉呀，赐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绩，好吗，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，这程绩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，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，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，他美什么呀，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，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，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，当时脑门子就凉了，啊，是我刺杀皇帝，我大逆不道，我，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呢，司马昭手摁佩剑，一捻胡须，好啊，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绩，可剐之，给我灭其三族。当时武士就把程绩程粹给捆起来了，程绩破口大骂呀，他骂司马昭，这不是我的罪呀，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，我当时问贾充了，是要活的要死的，他说是要，呸，得其蛇，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，这俩呀，我不愿不不杀不不，怎么个意思，还想要说道说道呢，是你司马昭的罪过，谁听得明白啊，武士们一顿乱刀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，还灭了他们的三族。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，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，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，司马昭点头称是，全国举哀，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 嗯， 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相聚悲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在这个剧场里头听曲艺 啊， 看戏剧，看话剧，看电影，都是一种文艺的娱乐。 对， 听收音机也算。 那当然了， 昨天我在家了，听收音机啊， 嗯，

五千年浩瀚历史，三五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，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，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。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、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，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好，下面我们请进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姚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我们今天呢这个怎么讲到这个五门功课呢，是结合着我们这推肚子，我们春季养生呢啊，我们谈到了在春季养生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，大家一定要清楚啊。它容易发病，它生发散，它因为体内有垃圾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从这儿说起了啊，怎么让我们这个垃圾排出体外。也很多时候了，排出体外浑身轻松，大家都会做体表的卫生，体内的卫生，这是一个很多人听起来感觉到很新鲜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因为没有听过这么新鲜的话题。 我们这个我们可讲了好多年了，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宣传力度啊也比较小啊，有的人听了引起重视了，怎么样，不但自己做了，而且家人做了， 而且还引导同事啊朋友啊邻居啊，不但坚持听广播，还做自然的方法 啊，还送给他们这一书。 对，还把半导体送给新朋友， 你看看啊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大家都从这个五门功课做起啊。一个呢做好了很多病可以预防疾病，你想一想是不是体力也增强了，体力一增强你这是吧，得病的机会就少了啊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对，体力增强说明你的免疫力就增强了， 哎，它能 够得病的机会就大大的减少了。 对，它能预防吧，增强体质预防疾病，这头一点。那么在五门功课当中我们又应该先做好哪门功课？五门功课都重要啊，你得学会呢在这，你说我都不及格我都应该抓，对，你先抓哪一步，哎，它要有层次。一开始的阶段你要抓什么，就是抓这个排除体内垃圾，这大家清楚了吧？ 清楚了。 哎，你这个垃圾你不排去，我跟你说你能想吃吗？你吃的能香吗？啊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先把你这垃圾清除去，就像我们搞这个啊房子一样，首先你得把这个屋内的室内的垃圾，不要的不需要的，是吧，这个全部都清除。你发现什么呢？又清完之后你在屋里喘气就特别痛快，你看见这个你就知道这个，知道我们体内为什么首先要抓住啊清理体内垃圾这一环节，这就清楚了啊。怎么去解决啊？我们首先打开这个两个口，大小便的这个通道口啊，这个我们讲过了，哎，要抓住这个，我口打开了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下一步它的淤住了，它淤住哪儿了？淤住了中焦脾胃了。它淤住的有什么？哎呀，那多了，淤住的有气呀、啊、有湿啊、有食啊、有痰呐、啊、有火，对呀、啊。你口打开了，这些东西它没下来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道程序你要连续，那叫连贯，那就我们又推出来什么？推肚子啊，这个脚上泡脚按摩脚。哦，和这个推肚子它之间有一个什么，是一个组合拳，是一个系统啊。我们推啊听见，哎呀，我肚子怎么有疙瘩啊，我肚子怎么里边有 赶一条林子呀、啊，怎么我一推肚里咕噜啊，哎呀我肚子怎么凉啊，等等这些啊，都是我们体内垃圾，它都会造成我们啊，影响我们体内的各脏腑的功能，污染了我们体内的环境，这不就清楚了吗？啊，是不是应该及时把它先清走了，就通过这个推肚子先抓这个什么，先抓这一环节啊，光打开口不行啊，你还得助他一臂之力，给他一条通道打开口，然后再助他一臂之力， 就是帮助他。 对啊，他的能力已经什么 减弱了， 减弱了，有的是已经怠工了，太疲倦了，是吧？那你怎么办呢？ 那么我们就帮扶身体， 你就 帮 助 他完成他应该完成的这些任务， 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吗？ 对 啊，他把清理走了，你帮助他清理走了，这时候啊他会喘一口气儿，他会轻松了很多啊，在轻松的过程当中，他自己的机能也在不断的恢复增强。 对， 看看这个程序咱们说的够清楚吧？ 够清楚的，太细了 太细了啊，这个有时候啊在写书上啊也很难把它写的那么清楚，所以我们这次讲啊确实书中有很多没有的，所以大家呢看着书再听着讲啊就行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抓第一个环节，清理体内垃圾啊，保持大小便通畅。那么抓完这个环节啊，我们说了引起这个失眠和睡眠质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啊，你看咱们讲到哪就得说到哪，你记着啊，这一条啊，很多特别是老年朋友，肾主人的生长盛衰亡，所以你现在出现尿频就说明什么啊？你肾虚了。 对，肾的功能减弱了。 减弱了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首先要吐出了做脚上的什么肾的反射区啊？那经络穴位来说就涌泉穴啊，还有这个呢太溪，是不是啊？太溪穴啊，这都是肾经的啊，这都是肾经，很多人就改变了啊，从啊半小时一次到一小时一次，是不是啊？嗯、啊，然后呢就慢慢就减少了。 对，最后呢减到了一晚上只上一到两次厕所了。 你这就行了，是吧？有的这个发展的还挺好，有时候呢一次或者偶尔还没有。 是的。 哎呀，这个他是高兴的不得了，他是现在啊说什么呢，说我现在能够尝到睡觉的香甜，你看看 多好啊。 啊，不好怎么就好了，别着急，是吧？我们今天继续，是吧？还要把推肚子的内涵啊再一次结合着睡眠给大家细说啊，这重要不重要？ 太重要了。 哎，大家注意听，是吧？我发现现在有的人听着挺好，听着我容易忘，是吧？赶紧给我弄个录音机，干什么？把它录下来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啊，这能够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，是吧？这个非常方便啊。我们说了，第一抓的呢，五门功课先抓这个排毒啊，打开大小便通道啊，然后呢，通过推肚子助他一臂之力，把这个淤塞在中焦的。啊，我们这前段讲了六瘀，实际上啊很多很多啊，你老吃药那个药的毒副作用有没有啊？有啊啊，这些你很难分辨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不让它在我们体内，是吧？我们不让它沉积在我们体内。 对， 是吧？也要做到，是吧？及时清理，保持体内的什么呢，这个洁净，不让这些有毒有害的东西，是吧，这个更大更长时间的啊，这个腐蚀影响祸害。你看这话说得多清楚啊，是吧？啊，这是一条啊。这个我们谈到了这个睡眠，哦，这又知道了，五门功课又开始，第二步要抓睡眠了，呵呵，是不是？ 对，先抓大小便，然后再抓睡眠， 清理垃圾第一步，是吧？哎，抓大小便，第二步呢我们要抓睡眠， 在睡眠当中，你看我们就说了，你这尿频它能够使你，你说睡得好吗？睡不好。 半夜不睡觉老上厕所跑，能睡上好觉吗？ 这是我们说很多人呢睡不好觉啊，睡不好觉原因多了，是吧？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啊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在泡脚按摩脚的过程当中怎么样，就把这个问题让顺便就给解决了。 对， 是吧？你去按摩肾，你去按肾的反射区啊，涌泉穴这位置，你按太溪穴，怎么样，解决了吧？ 对，你不断的去增强肾的功能。 对了，除了这个呢，是吧？我们一条一条看看你睡不着觉质量不高什么原因。再说起这个推肚跟睡眠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说泡脚跟睡眠有什么关系，再说说呢，是吧？按摩跟睡眠有什么关系，再说说呢，啊，趴下磕脚摆腿跟睡眠有什么关系。哇，大家听说了吗？我们哪一步是吧，都跟睡眠都有助于睡眠。咱先从哪儿说呀？啊，泡脚怎么会解决啊这个睡眠问题啊？我们发现有人泡着脚怎么了？ 打哈欠了。 打哈欠了啊，打完哈欠之后呢，那眼皮怎么了？ 眼皮抬不起来了。 想干什么了？ 想睡觉了。 哎，怎么泡脚怎么就想睡觉了？这个有时候很多人不明白。我们用一句啊话来说吧，好不好？ 好。 嗯。凡是啊睡眠啊，不管什么原因啊，阳不入阴则不眠，高度概括了这个睡眠的内涵本质啊。如果学家解释叫什么呢？阳主动，阴主静。白天太阳一出来，你就要随着太阳升起，你就要动啊。晚上随着太阳啊落山，然后你慢慢的应该什么呢？ 静 下来啊，使你的身体活动静下来，使你的呢啊头脑心理啊要静下来， 就是全身心的都要静下来。 你看全身心的啊，这就清楚了。如果你真正是这样做啊，就为晚上的睡眠创造了一个什么必要的条件 啊， 必要的条件 啊。现代医学讲什么啊？讲兴奋和意志的平衡，是不是？你白天应该兴奋，晚上应该怎么着？你睡觉意志啊，也是动静的平衡啊。这个大家要知道，就是一个平衡学说啊。你看他讲阴阳是不是也是平衡学说啊？ 对， 是吧？阴平阳秘啊，精神乃至这个平衡是相对的平衡，是吧？是在动态下的平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，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律办事儿。你违反了这个规律，最后怎么样？你该睡的时候不睡，你该起的时候不起，整个把你的怎么样， 这个生物钟就打乱了， 全打乱了吧？你把阴阳给搅乱了，是吧？你把正常的啊，那你就是不按规矩出牌，是不是？ 对， 笑谈我们就这么说。但是通过泡脚以后，那有人说呀，对哪部分人？对白天的一直是吧处于高度紧张的人啊，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，不是说你干完活了这个啊心情啊就马上不紧张了，不是说呢啊你想事儿是吧，你脑力工作到晚上，哎，马上放下之后他就放松了。我们发现什么呢？还有余波。 对，不可能马上停下来 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我们帮助他要放下要放松？这个泡脚我们三大作用之一，其中有一个什么作用啊？是吧？三个字儿， 解痉挛。 你看，一解痉挛之后，你的神经也好，你的血管也好， 你的肌肉也好， 是吧？你的心情也好，情绪也好， 全部得到了放松。 对了，是吧？一放松就能够入静，是吧？一静，你动它不动了吗？是不是？不动了。如果它在动，是吧？那它兴奋，它还是睡不着觉，是不是？你把这个动感，是吧？给它，随着你泡脚放松了，那放松，这时候呢，全都静下来了。一静下来之后，你就有困意了。 对，你就想睡了。 这是第一，另外呢，你按摩对我这脚有什么好处？你比如说我们做什么，做肝经的按摩，肝经的按摩干什么？是不是？ 降肝火呀。 就是啊。 嗯。 这会解决什么问题啊？肝火扰心，心不眠。 对对，火扰心神，神不安的这一块解决了。 解决了吧？ 嗯。 是吧？它有火是属于阴虚，阴虚不要紧。还有一些按摩什么地方？ 太溪穴。 太溪在我们是吧针灸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扎这穴解决失眠问题。你看啊，滋阴降火，不让这火扰这个心神啊，这方面对睡眠是不是又有帮助了吗？你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。是吧？围绕这个失眠，你再看看我们这泡脚也好，是吧？这个按摩也好，还有呢，还有这个泡完脚干什么？磕脚摆腿。有人说了，磕脚摆腿也跟也有助于睡眠，有吗？ 有。 书上没写着，没有，书上没有，但是有没有？实际做了就有。这个睡着的原因是什么？大家去想一想，一定有前面泡脚的作用在一起，是不是啊？有泡脚的作用有没有？ 有 。有没有？ 按摩的 作用。按摩太冲太溪的作用有没有？ 有。 有。还有呢，自己本身，把小腿翘起来的作用。大家就不明白了，怎么翘起小腿磕脚掰腿？这里边能够解决睡眠的什么问题？告诉大家，解决血不养心，心不眠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啊？对于那些静而不眠的人就血上不来，上不到哪儿，上不到心，上不到脑，所以呢睡眠不实，发虚 发空。 一有动静他醒了。他这是怎么解决的？对，大家想想，你一抬腿一抬脚怎么样，下肢的血会怎么样？ 回流了。 回流了。哦，原因在这儿了。原来如此。这个血回流了。灌到什么呢？灌到我们心脑了。一灌到这个血是吧，心脑得血而入养，最后怎么样，磕脚睡着了。 对。 你看是吧，围绕着睡眠，说很多人我做这个怎么比这个吃安眠药还管事儿？为什么管事儿？我们只知道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，哪儿是吧起作用，哪儿呢起什么样的作用，这回可叫做掰开了揉碎了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下面的时间呢，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，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。喂，你好。 你好，李老师好。 你好，你好， 你好。 李老师啊， 哎， 我今年89岁了。 89，哎呀，真好真好。 哎，我汇报一下情况。 咱交流交流。 我十几年的，没有感冒。 哦。 再一个，腿肚子。 对。 最近呢，我有一个问题。 哦。 吃这个止疼片吃的，出现皮疹，出现皮疹以后。就没泡脚，好几个月了。 你为什么吃止疼片呢？ 吃了两盒就出现这个问题。 你哪不舒服了？吃这个药？ 腿关节啊，我看了看，说是什么？髋关节了。 哦。 动手术。 嗯。 我坚持没动，一直到现在。 哦。 一直到现在。我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抹酒。 哦，抹酒。 哎。 嗯。 抹酒的时候，冬天里抹一次，夏天里方便一点。 对，有效果吗？ 再一个就是那个甘肃头啊。 啊。 甘肃头。 嗯。 我这秃头顶多年了。 啊。 一根头发都没有。 哦。这没头发就省钱了，省得去剃头去了，结果长出头发来了。 哎，长出头发来了。哎，长出这头发来了。我认为，跟年轻的不一样。头发去发黑。 哎呦嚯！哦，长出头发来还发黑。 哎。 哎呀，真不错啊！抹的、哎，你是甘肃头是吧？ 哎，甘肃头。 抹有了吗？ 没抹。 你要是抹上，你再干梳头，效果还好。 哦。 哎，喷上以后，你就干梳头。 那个会出现小腿出现那个皮疹。 哦。 以后。 啊。 它不是刺痒吗？ 对。 抹酒。 嗯。 解决问题倒是解决问题。 嗯。 关键是还不行。嗯、 哦。吃药引起的了是吗？ 哎，回头还出现痒痒。 现在泡脚吗？ 啊、 不能泡脚了，现在。 现在没泡。 哦，没泡。你现在还吃着那个药了是吧？ 现在没泡。 我知道你现在还吃着那种药了，治关节的。 不吃了。 落下这个毛病了。 哎，忍着是也不行。 这个药物反应是吧？ 哎。 慢慢调吧，啊。慢慢调，另外呢，就你去敲打敲打那个血海穴啊，血海穴。 血海穴。 对。 哎。 在膝盖的内侧。 哎，内侧。 哎，然后敲打敲打那个血海穴。 哎。 那个对皮肤病也比较不错啊。嗯。 哦。 另外呢，你还可以用这个什么，煮点花椒水啊，用花椒水啊，然后洗一洗啊，捂一捂啊，啊，花椒水。啊， 哎， 有个二三十粒。 我问一下， 哎，好， 痰湿怎么解决？ 痰湿啊，是推肚子 啊， 去痰啊， 推肚子， 哎，去痰湿，这是一个啊，二一个呢， 哎，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陈皮、 哦， 去药房买点陈皮去， 啊、 哦，买点陈皮啊，是搁上5-6克， 啊、 哦，然后呢，拿开水，然后泡着一天呢。喝这个陈皮水，这个祛痰祛的好极了。好，咱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啊。 好嘞， 有时间咱们再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 哎，谢谢。 哎，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
似乎成了新凤霞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怎么办呢？ 新凤霞抓住机会主动出击， 他一定要学习刘巧儿中的一句台词，当面锣对面鼓，和吴祖光把话说清楚。 一个是大字不识的戏子出身，一个是文采出众的大编剧，身份悬殊的两人怎样才能最终走到一起？档案正在揭秘评剧皇后新凤霞的戏里戏外。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 她被誉为评剧皇后，他的戏深受周恩来总理的喜爱。 总理曾经说，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。 他幼年学戏却敢打破陈规，推翻师父的唱法。 一般的小戏子师父一打就怕了，可是新凤霞却没有敢。 他大字不识几个，却和著名作家老舍结成忘年之交。一场不期而遇的相识，新凤霞的人生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？ 新凤霞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，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。 档案为您揭秘评剧皇后新凤霞的戏里戏外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一张褪色的照片，好像带